出谷记第34章，上主向梅瑟说，你要凿两块石板，和先前的一样，我要把你摔碎的石板上的字再刻在石板上。明天早晨你要准备好，清早上西乃山，在山顶上站在我前，不准任何人同你上山，全山不可有一个人，也不准在这山下放牛羊。梅瑟便凿了两块石板，和先前的一样，照上主的吩咐，清早起来上了西乃山，手中拿着两块石板。上主乘云降下，站在梅瑟身旁，他便呼喊亚威名号。上主由他面前经过时，大声喊说，亚威，亚威是慈悲宽仁的天主，缓于发怒，富于慈爱忠诚，对万代的人保持仁爱，宽赦过犯、罪行和罪过，但是绝不豁免惩罚父亲的过犯，向子孙追讨，直到三代四代。梅瑟急忙俯伏在地朝拜说，无主，若是我真在你眼中得宠，求无主与我们同行，这百姓固然执拗，但求你宽免我们的过犯和罪恶，以我们为你的所有物。上主说，看，我要立约，我要在你的全百姓前所要行的奇迹，是在普世万国未行过的。你四周的人民要看见上主的作为，因为我借你所行的是可怕的事。你应注意我今日吩咐你的事，我要从你面前驱逐阿摩离人、克纳罕人、赫特人、培离奇人、西威人和耶布斯人。你要注意，你每到一地，不可与那地方的居民立盟，恐怕他们成了你中间的陷阱。你应拆毁他们的祭坛，打碎他们的神柱，砍断他们的木偶，不准你朝拜别的神，因为上主名为祭邪者，他是祭邪的天主。不准你与当地的人结盟，免得他们与自己的神行淫，给自己的神献祭时，请你去吃他们的祭物，又免得你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。当他们的女儿与自己的神行淫的时候，也使你的儿子与他们的神行淫。不准为你铸造神像，你要按照我所吩咐的，在阿比布月所定的日期内守无酵节，七天之久吃无酵饼，因为在阿比布月你出离了埃及。凡初开母胎的都应归于我，你的牲畜中凡首生的公牛羊都应归于我，首生的驴应用羊赎回，若不赎回，应打断他的颈项。你的子孙中凡是长子，你应赎回，空着手的不可到我台前来。你六天做工，但第七天应安息，连在耕种收获的时机也要安息，在收获出熟麦子时应过七七节，在年尾过收藏节。把你所有的男子一年三次应去朝拜主上主， 以色列的天主，即使我从你面前赶走异民，扩展了你的疆域之后，你一年三次上去朝拜上主你天主的时候，没有人敢图谋你的国土。不可同笑面一起给我祭献牺牲的血，逾越节的牺牲不可留到早晨。你田中最上等的出熟之果，应献到上主你的天主的殿中，不可煮羊羔在其母奶之中。以后上主向梅瑟说，你要记录这些话，因为我依据这些话同你和以色列子民立了约。梅瑟在那里同上主一起停留了40天40夜，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，把盟约的话及10句话写在石板上。梅瑟从西乃山下来的时候，手中拿着2块约板，他下山的时候为发觉自己的脸皮因同上主谈过话而发光。亚郎和全以色列子民一看见他的脸皮发光，都害怕接近他。梅瑟招呼他们过来，亚郎和全会众的首领才敢回到他跟前，梅瑟就同他们谈了话。以后全以色列子民也来到他跟前，他把上主在西乃山上同他所说的一切都吩咐了他们。梅瑟向他们讲完话，就用手帕蒙上自己的脸。几时梅瑟到上主台前去同他谈话，就揭去手帕，直到出来的时候。他出来后就对以色列子民讲明上主吩咐他的事。以色列子民观看梅瑟的脸，见梅瑟的脸皮发光。以后梅瑟再用手帕蒙上自己的脸，直到再去同上主谈话。